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啊，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啊、你 喊麦 麦啊麦 麦啥呀 拐 连上 拐卖了 啊拐卖 了走怎么回事 拐卖 谁要拐卖你啊 那他拐卖了 你要拐卖啊 你啥眼神啊拐卖我能拐卖这样的你买呀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啥事啊你多管闲事 我俩是两口子在这玩呢 没事玩呢 这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玩哎 呀再卖了 非常严重 啥呀 太严重了 说啥呢 没你事 啥玩意严重 应该告诉不告诉这病危险没事我这看出点问题来媳妇不让我说你也不能信你走吧没事 走 神神叨叨的你可真 就这病发现就晚期 你怎么回事你啊大过年的说点好听的怎么回事 别激动啊看出点问题来哎呀说你也不信 你得说出来我信不信的怎么回事 先不说病情我知道你是干啥的 还知道我是干啥的 你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啥 那是不可能的 废话大老板有骑这个出来的吗 在饭店工作 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 身上一股葱花味 是不是饭店的 那你说我是饭店干啥的 颠勺的厨师呀 是吗 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叫伙夫 是吗是厨师吗 啊行算你猜对了 哎别算是不是 是那你刚才怎么的说我说什么又是牙重了又是马七那是怎么回事 你能信吗 我信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感觉没感觉到你的浑身某个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想 让他想 真的 我没觉着我就觉着我这脸越来越大呀 对了这不是主要病症你知道你的脸为什么大了 为啥 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 那是哪儿憋的呢 腰部以下脚往上 腿啊 对头 不对我腿没啥大毛病 走两步没病走两步 走两步 你鞋没毛病吧 有啥毛病 一根高一根低 这是旅游鞋四根低 对头就是你的腿有病 腿 一条腿短 没那个事儿我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话那卖裤子人就告诉我了 卖裤子告诉你你还买裤子吗谁像我心眼真好啊这样吧我给你调调信不信你的腿随着我的手往高抬能抬多高抬多高往下使劲落好不好信不信腿指定有病右腿短来起来好麻吗 麻了 哎他咋麻了呢 你剁你也麻麻吗麻没麻麻吗 麻了 走起来别控制腿100%有劲腿短别控制放松走快走别想走你走来你跟我走好吧来走起来一来一来好了走你走吧走 哎呀 你走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哎呀我是不是 瘸了 他妈你说 你看着吗我媳妇都看出来她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 啊不是大姐啊这是走咋没发现你这是 你早你没碰你的你早碰你的早都瘸了 我早就给你调过来了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别着急啊你呀小的时候崴过腿 没有我这只崴过呀 转移了。哎呀，知道吗？哦。后来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啊、哦！原来你不是颠勺，你是贴墩儿、老是往这腿使劲、就把这个腿压力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轻者点脚，重者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 哈哈哈哈哈！干什么呀？我等会儿看个眼睛来，我去。 你要我这调病。 大哥，那什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用药不好使，好使吗？ 大过年别让你吃药，快说拐吧。 啊，我老伴儿都知道了，拄拐。 拄拐， 请坐。拄上拐之后，你的两条腿逐渐就平衡了，一点一点也就好了。我当初一个老头看我说我腿有病，他就心疼钱，不让我看病，最后残了。 你呀、 里头有钢板，回不过来弯。 这是条废腿啊。 我觉得咱这是好腿。 你说啥呢？好腿谁拄拐呀？ 是， 你别蒙人了。 哎呀，大姐，你就别老跟着瞎搅和了，行不行啊？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插我啥呀？这是，我看这腿怎么回？ 你不让腿看，我跟你走，我过去都没走，就完了。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这么严重的， 我甩丢多少只鞋了？ 哎呀，别在那扒瞎！你那甩丢鞋那回不是上人家偷小鸡拱撵的吗？ 回好我能撵上吗？你鞋多少钱一只？ 那个220。 220啊？正好一副拐钱啊、 那得在哪儿买拐呢？ 拐呀、 这不是吗？正好把这副拐就卖给你。 你说啥呀？不是，卖啥呀？我赌什么玩意儿卖？ 对， 那这样呢？ 对。 那你那抠送给他不就完了吗？ 不卖了， 别说话了，行不？ 大哥， 接管。 哎呀呀，大哥，哎呀哎呀，大哥，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 我知道你性格是吧？他女人要钱了，你也抹不开不给。 是， 你要脸，你这么给，你说我不要就等于瞧不起你，是不是？我还得要，是吧？ 那什么， 给一半，100。 哎，行， 我跟你说，多给我给你急啊。 好。 哎呀，别说话了。 那什么， 对呀。 哎呀，大哥呀。大哥，那什么，我这俩兜加一块才32块钱， 你看，你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呀。 要什么自行车啊？要啥自行车？ 呀，啊，对， 哎呀， 对， 这样的， 你说这要自行车， 跟人家自行车， 我啥时候说？ 别笑，别，这媳妇我也管不了了，你看，就跟人要自行车，你这 我没说要自行车。 我跟你说，大哥， 以后我不用。 大哥，你别老生气。我觉着我大姐这句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你说像我这腿脚呢，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是吧？ 对， 我就把自行车给你了，行不行？ 好， 不行，你不能要一自行车。我拿过去，推过去，不让再他坑你呢。他， 你这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我就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兄弟，架拐。 大哥， 你 缘分呐， 回去好好养病，过几天就好了。 好 啊， 大哥， 你别激动。 这什么？我啥也不说了，我。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啊， 过啥分？他还得谢啥呢？ 谢谢啊！ 你看看，瞅啥呀？你咋心疼了咋的？走，换个地方。 还干啥去？ 找个腿脚不好的，把自行车卖他。 这就是2001年春节联欢晚会上高秀敏、赵本山、范伟表演的小品《卖拐》。小品当中，善良朴实的高秀敏总是在一旁提醒范伟不要被忽悠。嘿，可是越提醒，这范伟是越来越执迷不悟，最后竟然还说：“大姐呢？我已然这样了，难道你还想让一个有病的人继续病下去吗？”害得观众是哭笑不得。高秀敏的表演虽然不多，可是配合赵本山那真是恰到好处。虽然是提醒范伟不要上当，哎，但是却起到了恰恰相反的作用，于是喜剧效果由此而生。根据小品的创作者何庆魁说呢，那句非常经典的我就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竟然是登台前临时加上去的。 小品这个东西就是那么短，不允许你这有十几秒或者是 包括几秒一个小的，间隔多少有个大的，最好能弄出这个错落有致，就是说层层递进，杀伤力是层层加码。那范伟那时候演那个卖拐啊，就高兴你就说是你他坑你呢，这自行车别要，你别给他坑，他急了，你坑我呢。那就临上场之前呢，突然来灵感，我这范伟，你快快，我说你大姐说的这个，他坑你的时候，你马上你说一坑我就把他压回去。你说我就是这纳这个闷儿，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差距咋就这么大呢？我说这是个好功夫，因为啥情节走在那儿。 2002年，铁三角推出的小品《卖车》依旧是卖拐的套路，可是这回范伟变聪明了，轻易不上当。不过在忽悠大师赵本山面前，范伟最终还是败下了阵。这回赵本山玩起了脑筋急转弯，由高秀敏和范伟分别作答。这不是范伟智商太低，只是高秀敏和赵本山配合得太默契。没办法，范伟又被忽悠了。 你现在明显智商有问题。 你别整那个，就咱这个智商抠出来上秤要比你多二斤。 那好，能不能接受一下测试？ 你来。 这样吧，我给你求几单简单的智力测验题， 没问题， 看看你的脑子是否好使。 好， 会学话吧？ 没问题。 我说开始，我媳妇说啥你说啥，明白不？ 来者不拒， 开始。 啥玩意儿？ 就平时咱俩玩的玩意儿。 准备好了吗？ 好了。 错，我媳妇说准备好了吗？你也得说准备好了吗？就这么 这句就开始。 什么叫学话？ 行， 明白？重来。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老头他又错了。 没错， 错。 刚才我给你 错错。我媳妇说老头子他又错了，你也得说老头子他又错了。 这句就开始学呀、啊。 对， 那行行，我跟你说，你别整这个，你这是蒙人的。你这么的，你要来，咱就来智力测验，咱来正规的，就来电视台里有那个呀。这来这个。 你别整，姑娘，你快回家吧。这你别打回家。 那这样。我给你出三岁小孩的脑筋急转弯， 你别整三岁，有能耐你整四岁的。 四岁行啊， 五岁的不在、啊、 你看着吗，他只能在这个年龄段混了，咱还怕他干啥？做准备， 来， 请听第一题。 说 Number one， 说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都不等于三？ 错，媳妇你答。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错。妹妹说，在算错了的情况下等于三。 这算错的，你算错了还等于六呢？ 是是，那没有，等于好几亿，你没答上。 你再来一个，我找个窍门了。 请听第二题。 说。 说你们家的小狗为什么不生跳子呢？ 因为我们家的小狗讲究卫生。 错，媳妇答。 因为狗真的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 正确。 你是出生就生啊？那 请听题。 你来。 树上七个猴，地下一个猴，加一起几个猴？ 八个猴。 错误。 俩猴。 正确。 怎么的？ 树上七个猴，地下一个猴，俩猴。 骑着呀， 骑马那个骑。 你这是谐音，你这骑 的谐音。 你再来一个。 我咋没说蹲一个猴呢？ 你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别打了， 你别。 请听题， 说 树上七个猴，地下一个猴，几个猴？ 俩猴。 错，八个猴。 怎么的呢？ 树上七个猴，地下一个猴，八个猴。 这回骑蹄子了。那树受得了吗？那个 你别管树受不了，它掉下来也是八个猴。 你别答了，你答不上。 你别，我为我的智商要讨个说法。来， 请听题。 说 青春痘长在什么地方不让你担心？ 长在腰上不让我担心。 错，媳妇答。 长在别人的脸上不让你担心。 真发生了。你笨，就你那样还长腰，长腰上那叫闷刀。长腰， 哎呀， 屁股那叫火疖子。 怎么回事？哎呀，我，你 这脑袋承认不承认有病？ 我不承认吧。 现在有法调理，我马上就给你治好。 怎么治？ 你把脚离地，你脚不离地，它永远不行。一离地，你指定打上。 我，怎么离地啊？ 你试一试，你找个地方，看看吧，自己就找去了。别着急。 坐好了。 你别， 脚抬起来，请听题。 说， 说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断错的情况等于三。耶、yeah! ， 恭喜你答对了。你说，发现没？对了，因为一俩脚离地了，病毒就关闭了，所以说啥都上不去了。聪明的智商又占领高地了。 你我站起来，来一个。 说一位醉汉， 嗯， 喝醉酒之后拿起这么大一块石头到电视砸去，只听啪嚓，电视一点没坏，为什么？ 因为电视质量好。 错。 因为没砸着。 正确。 你没砸着，怎么咔嚓一下呢？ 咔嚓一下砸地板上了吗？ 就你这智商 呀，你快回家吧。 你变 请听题。 说 一个醉汉喝醉酒之后拿起这么大 咔嚓砸地上了， 恭喜你都会抢答了。哎呀， 再来一个。 你也答了。 请听题。 说 一个司机开着一个公交车，看对面的树上蹲个猴，刹车了，为什么？ 因为这个司机爱好动物。 错。 他把猴屁股当红灯了，你这 笨。你说，哎呀，我这不是，哎呀，这我脑袋怎么的了？那猴屁股红的圆的，这眼神咋还不好使了呢？我是真 的， 你再试一下子，你说。注意，树上蹲个猴， 猴屁股当红灯了。 恭喜你。 哎，你别不对， 怎 不对呀、啊，大哥？ 怎不对呢？ 你看啊，是不是这么个事儿？我一坐着，你问我的往往都是答过的问题；我一站起来，你问我都是新问题啊，是不是？你这不对呀、啊，你这个啊？ 你这样站起来是一道老题儿， 来。 也是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这个问题你是答过的。 你说， 请听题 啊，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二？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二。 哎呀，你说这个咋等于啊？ 等于二。 人家是二。 二啊！你刚才不是说三吗？ 你说你连二三都不分了，你都二到啥程度了？ 哎呀！大哥，最后，最后， 一加一， 这个对了等于二，错了等于三。 恭喜你，已经打俩答案了。 刚刚我为您送上的就是赵本山、高秀敏、范伟表演的小品片段《卖车》。哎，这屈指算来，作为女演员，高秀敏与赵本山的合作最多，默契也得到了广泛认可。这也说明，在赵本山的心中，高秀敏无疑是最佳拍档。由于2005年高秀敏的去世，小品卖车也成了铁三角组合的绝笔，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其实对比高秀敏早期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自从她成为铁三角中的一角，她渐渐完成了自己的角色转换，由红花变为绿叶。早期作品当中，她的风格旗帜鲜明，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几乎所有的包袱都为她所用。但是当面对赵本山，面对观众更熟悉的以赵本山为中心的小品模式，高秀敏做出了极大的妥协。 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白云奉献给草场，江河奉献给海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朋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不停地问，我不停地找，不停地想，长夜，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小孩？雨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何庆魁创造了许多令人捧腹的小品和电视剧，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他的作品全都取材于农村，他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几十年在农村的生活体验。他的作品让人笑过之后总有很多收获。谈到对农村的感情，何庆魁有说不完的话。下面就让我们先来欣赏一小段何庆魁创作，赵本山、高秀敏、范伟表演的小品《送水工》。 呀，我儿子回来了，这爹我还没给顾着呢。儿子，儿子，我 呀，看准了，这么大岁数你就喊儿子，你有这么大儿子，除非提前用大棚扣住了。 对不起，对不起。哎，这爹这不来了吗？他爹呀、啊，他不是儿子，不是大哥。 你干啥？弄准了，这一进门给定仨职称了。 我忙的了，大哥，我求你帮我个忙呗。 帮啥忙？说吧。 给我儿子装会爹。 给你儿子装爹？ 就是给我装老伴。 啥意思？ 这20块钱给你，你把这衣服脱了。你这 衣服，哎呀， 脱了，把那衣服脱了。 你干啥玩意？我可是正经人呐。 哎呀，大哥，谁不是正经人的？ 你正经人，你花20块钱就扒老头衣服，你啥玩意？ 哥，你误会了，你把那个脱下来，把这个穿上，我儿子马上到家，来不及了。 你儿子咋的了？ 我儿子今天从国外回来，我儿子是研究生。 研究爹的？ 不是， 你研究爹，研究他自己爹，你拿谁研究谁呢？ 哎呀，他没爹，有爹我能让你装爹吗？ 怎么回事啊？ 大哥，你听我慢慢跟你说。我儿子出国留学那年呢，正赶上我下岗。儿子听这个消息以后，说啥不念要回来。我跟儿子撒个谎，我说儿子你念吧，我给你找个最有钱的后爹。其实这孩子是我自个儿供的，我都供了6年了，我给人家做成人活，你看我这手。哎，大哥，我怕儿子回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他又不安心读书了。 别说了，我明白了。你根本就没这个事儿，跟儿子撒谎了。 是， 儿子读成回来就说我要见他这后爹，现在没有。 对， 你想拿我屁股？ 是， 哎，说明白，你脱衣服。 哎呀，太谢谢了。 这玩意儿这忙我能帮。 哎呀呀，谢谢。大哥呀，我一看你就是好人。 好谈不到，反正在作风上没出过问题。 哎，这镜子戴上 啊。 这样，哎，你别说，还挺像。就这么对了，大哥，我谢谢你了。 你想，我还有个事儿。你这20块钱装多长时间呢？一会儿啊，还是一天呢？是不是还得搁这过夜呀、啊？住哪儿？ 你看你说的多难听啊！我儿子今儿回国人考察，装忙开会去，看一眼就走，还过啥夜呀、啊？你说 不是，我自己有老伴儿，我怕。 呀，大哥，我儿子回来了，就这么地了啊！ 那行，那我赶紧上里屋躺着。 哎，别躺着呀！ 不躺我干啥呀？ 不用，你不用。 妈，开门呐！ 儿子， 妈， 哎呀，儿子，儿子，儿子，你瘦了 是吗？ 太黑了， 晒的。我爸呢？ 在屋呢。 是吗？哪儿呢？ 哎，刚才在屋了。哎，这儿子回来了，快喊爹！ 爹、啊， 晚了。 啊， 晚 了。 这就是赵本山、高秀敏、范伟表演的小品《送水工》。何庆魁出生在中国东北部的一个农民家庭，小时候没有念过多少书，常年跟着父亲以打鱼为生，后来还当过兵，卖过菜。当兵退伍后，由于他打鱼特别在行，在当地有鱼阎王之称。东北冬季比较长，农民一年只种一茬庄稼，其余时间闲得没事就是琢磨琢磨一些故事来解闷。何庆魁也和大家一样，慢慢学会了在生活中寻找乐趣，编些故事打发漫长的农闲。后来何庆魁渐渐爱上了当地的民间艺术二人转。二人转是中国东北地区特有的民间艺术形式，是汉族文化与满族文化的混血体，既有土著的特色，又有外来的风格。二人转是一种喜剧形式的丑角艺术，由一男一女两个演员载歌载舞的说唱一个故事，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何庆魁在干农活、卖菜，甚至是当兵的几年里，不断学唱二人转。从1979年开始，他开始领着一班民间艺人走乡串户，一干就是5年。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积极向老艺人学习，逐渐成为二人转的专家。一些传统的段子唱过了，他就尝试自己创作，直到1990年以后才开始从事专业写作。1994年，何庆魁以小品《密码》在春节联欢晚会崭露头角，带着东北口音的嘎的话让观众喜爱。1997年，他带着小品《红高粱模特队》再次冲击春节联欢晚会，并成了得奖专业户。1998年，何庆魁又创作出了小品《拜年》。下面我们就请何庆魁为我们讲一讲这个经典作品的构思。 当地那个拉场戏二人转节目，其中有个拉场戏就叫送戏，这个作者叫张庆东，现在是我学生了，我们之间啊，当时我不认识他，高旭敏先看着的，当我讲了，说是他说把他乐够呛，两口子唱二人转唱一年回来呢，先给村长拜个年，给村长唱一段又一段，净唱好听的。村长唱完，村长说真谢谢你们了，啊，我现在不当村长了，你们还对我这么好。结果两口弄清楚你不当村长了，随后一变脸就开始骂这个村长，就这么个东西。我也觉得这块料不错，就把它经营成拜年这个小品。 根据生活中的这个小故事，何庆魁创作出了小品《拜年》。与以往很多作品不同，这部小品中的乡长，也就是范伟扮演的三胖子，是个廉洁的好乡长。为什么要这样安排人物呢？何庆魁自有一番道理。 现在有些就是针砭时弊的东西啊，拿这个领导啊，就说这个领导说他负面的东西，从级别上也就局限于乡级、乡镇干部这些。从这点，乡镇干部见我们就很叫苦，包括写这个刘老根的冯乡长啊，他又是个反面人物。我也觉得是欠他们这份情，我说这个不是一个冯乡长都说是乡长都不好了，我说你别这么理解，别对号入座。然后我写这个呢，就歌颂了一个乡长，他到乡长家是这么弄的，结果乡长呢，实际上这个乡长是很廉政的。后来我们家乡就把这个乡长这个名啊，就用三胖变成乡长的代名词了，都是互相问，哎，你们那块今年谁当三胖子呢？就是谁当乡长呢？ 哎呦，回来了！哎呦，你是？ 我是你老姑。 老姑？ 啊，咱俩原来一个铺子的，父老乡亲，小米饭把你养大，胡子里长满故事，想不想起来？ 你是哪家的呢？ 东头老高，就把门第一家，三间大瓦房，我爹高满堂， 外号高大毛呢。这个是 他呀，是我老头。 高大毛呢是我姑爷，不是，我是他爹的老丈人啊，不对，他爹是我岳父，我们俩原配。 乡长啊，要是在我这论呢，你还得管他叫老姑父呢， 是吗？ 快来认识认识。 老姑父，过年好。 反了，他管你叫老姑父。 让进来了。 不是老头儿。 乡长，你进来吧，还外头啥呀？进来吧。 哎，这不是到谁家了？这不是。 你坐下吧。 哎哎，好。 乡长，你想起来没？ 哎呦，我还是没想起来。 你上中学走那天，我还去送你去了吗？ 是吗？ 啊，临别是送你上路，你回头跟乡亲们一摆手，当时老姑那心呐，默默无语，两眼泪。 耳边响起驼铃声嘛。 这回想没想起来？ 这歌词儿我倒是想起来了，可是你还是没想起来。 也难怪你想不起来。 啊、 你说你上中学走那年呢？我30多岁，今年我50。 我56。 谁问你了？ 你问不问我？我也56，属鸡的。 你说要说这人呐，没处看去，20来年没见面，你说你当乡长了，上哪说理去？ 不是，我这个乡长当的还没处说理去了？ 说那叫啥话呀？ 范县长就是天生当官材料。乡长你忘了啊，选你那年当乡长我是村里代表嘛。 啊，是是是， 那年我记得是七月份连雨天呢，那家从早晨下一直下午中午哇哇就听咔嚓一个炸雷，范乡长诞生了。 不是你的意思我是那雷劈出来的？ 别乡长、啊、他可不是那个意思，他那意思是说呀，霹雷一声震天响，来了小范当乡长，领导农友闹革命。 咋没了？ 小姑你说什么呢？这是不是你们的肯定是有事儿、 啊、哎呦呦呦，我们没啥事儿啊，我们那都是小事儿。 是 乡长，你说你这一年这事儿太多了，你给咱们全乡办了多少好事儿啊、你说从古籍科学种田到开发粮食项目，你今天去银行，明天跑科委，你真是操碎了心磨破了嘴，身板差点没累回， 还给寡妇挑过水呢。全乡都知道这事儿。 那都是小事儿啊， 大事也有啊，大事儿、嗯、 大事一年干老了，香港回归，三峡治水，十五大召开，江主席访美，这一年把你妈，这也不他干的。 那不对呀，他得扶这发不精神呢。 对，你一发神经我们都干崩了。哎， 我发什么神经过呀？ 发精神！ 我跟你说，你们呢，不用给我戴高帽，有事就直说，好不好？ 他不让说、啊。 没啥事儿，这不是吗？来到年了，我跟你老姑姑合计，你说这范乡长一年把咱们全乡领导的这么好，我俩呀代表基本群众来给范乡长拜个早年。 谢谢谢谢。 我们衷心祝愿乡长年年健康，岁岁平安，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不是，您老是不是有点用词不当啊？嗯，我给你们有事儿就说事儿，要没事儿的话，哎，我可走了啊。 嗯，哪句话不对呢？ 你别老跟这瞎掺言。 我说那没别。 你坐那等着，别吵吵了。 还得说事儿吧，要走了你。 乡长、啊，我们有事儿。 你看看，我就知道你肯定有事儿。来吧，说事儿。 那啥，你小舅子昨天上我家去了。 他干啥去了？ 他给我们下了最后通牒，说啥不让我们俩养鳖，说这事要不答应就把我们那王八捞出来，那个放血。嗯， 那些乡长，我跟你说，你我不知道说好不好。 没没，你说说说。 你小舅子对你影响不好，嗯，还有点仗势， 嗯。我不是说错了， 不好说。嗯，俺是影响不好。那天上俺家去了，嗯、那家一进门就高。问谁那个老蔫巴和那个老高婆在家呢？给我弄俩王八，俺俩就给闷上了嘛。嗯、喝酒一斤多，说那话就没处听。 哎呀，那家吹的呢，说他正在俄罗斯谈判，要买一个航空母舰。 嗯，赶紧倒出鱼塘来，我好回来抓紧时间训练。啊、嗯。嗯， 你老是那个养鱼大王赵老蔫吧？ 正是陛下。 你一进来我就认出来你了。 妈呀，乡长把我认出来。 乡长啊，这不是我俩来问问，就只用这个鱼塘的事儿，这不要到期了吗、啊、我俩问问下一期到底包给谁了。 哎呦，关于这件事儿得等过了年由下一任乡长通知你们。 下一任 啊，你就告诉我们得了呗。 这不是刚开完人代会吗？我已经不是乡长了。 你下来了？ 啊，对，谢谢，下来了。 妈还下来了。哎呦你妈，你下来你早说，你看把我两口累的。这家下来也就平级了，我也不用怕你了。哎呀，下来了。 你给我整点水呀、啊！这嗓子干巴了，咋说的？ 好好好！ 哎呦我天，这样累的！ 哎呀，这大气儿都没敢喘！ 哎 哎呀！ 哎倒是嘞！ 哎呀，够了够了， 够不了，咱俩分点得了。 谢谢，给你倒。哎呦， 不用了。有烟没？哎 呦，我不会抽烟， 那就算了。 对不起，对不起。 哎呀，下来了。 嗯，拥啥呀？腐败了。

以后处理吧。 哎呀妈， 咋办呢？ 回头。 那咱那甲鱼还在我也筐。 你要啥甲鱼？ 你看，给你， 给你炖了吃了吧，这玩意儿味儿太好。呀， 穿上别着凉啊！ 穿上。 老郭进屋吧。 不行，那啥，那鱼塘我们不包了。 进屋吧。 不是，那鱼塘我真不包了。 进屋吧。 我们真不包了。现在我俩回去给窝棚扒了，把王八捞成烂个放血。哎呀，不包了， 不包了。 老姑，你真是逼我呀！实话告诉你吧，下一期鱼塘还有你们继续承包。 不可能，那我在屋里，那我问你都没说呢。 我为什么不想告诉你们呢？你说我那个小舅子，他想包鱼塘，他是那块料，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我怕一告诉你们呢，年前一传出去，他又喝点酒到我们家，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了，我烦他。老顾啊，我也忙一年了，我也想过个消停年呐。老顾， 那过完年他不还得闹你吗？ 闹谁去？过了年我到县里上班了，乡里头换新领导了，他闹的谁去？没事， 才闹就熟了。 没错。 乡长太谢谢你了， 好人 还真谢你。那你上我们家吃点饭去呗。 不了，这回你俩放心了吧？啊，行，把这东西都拿着。我还得报道 去呢。乡长都是给你拿来的。 不行，我马上报道去。老公，再见。 再见，老公。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赵本山、高秀敏、范伟表演的小品《拜年》。渔民出身的何庆魁讲述的总是小人物的酸甜苦辣，他创作的小品总能引起人们的喝彩。2005年8月，何庆魁接连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10天之内他的长子因车祸而亡，而他艺术生活上的伴侣高秀敏也突然因病去世，这使何庆魁陷入无限的悲痛中。幸好观众和友人们的关怀让何庆魁走出了悲伤，我们也希望今后何庆魁能够为大家送上更多更好的作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最后为您送上王杰石、谢丽斯演唱的《笑比哭好》。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啊，朋友，你是喜欢哭了还是喜欢笑？啊，我看如果能笑还是笑笑笑笑笑。 你的生活当中有愁苦闷虽然免不掉， 人生路上幸福欢乐总是会找到，在生活当中有愁苦闷虽然免不掉，人生路上幸福欢乐总是会找到。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啊，